谁过得如意人愿。你的故事讲到了哪？ 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那些让自己觉得难忘的事情还有记忆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并不平庸啊。我们还是在每一天都努力地调动自己的积极性，去脚踏实地地去获得，同时也在不断地收藏新的记忆。下面这张订单真的是太讲究了。订购人素颜，赏味人晶晶，这是一张制作的非常漂亮的卡片。他说：“韩丽你好，昨天我没有点歌成功，今天我又来试运气了。”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同学，我们幼年时相识于校园，匆匆岁月十多春秋，今天你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，要通过电波把一份祝福送到你的耳边，祝你新婚快乐，幸福美满。这种美好的感觉真的是很多人啊都终极一生想去寻找到的，渴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和所爱的人走进婚姻殿堂。那今天素颜就把这首歌送给晶晶，祝你幸福 Marry you 新婚快乐。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今天带来的版本是有男生有女生啊，这样的一个婚礼非常热闹场景的歌曲。那下面这首周笔畅的《最美的期待》呢，也是一位朋友，他说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哎，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在冬天结婚呢。周小萌，新婚快乐。 像雨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睁开双眼， 梦想成真，穿着嫁衣和自己最爱的人走向婚姻的殿堂，同时也是人生一个新的领域，一个新的角色的转变。祝福大家都能够继续这样甜蜜的美好生活。亲爱的， 我感动的弹奏着苦涩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，这时刻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，背起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，沿着那西边走，有水车的声音，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。经过凉亭，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哦，怎么说玫瑰象征着爱情，那插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。嘿，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

2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3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，小成本喜剧片《无名之辈》。以多线叙事聚焦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，在苦涩中流露出人性的温暖和生活的希望。该片导演饶晓志说，片中的人物可以无名，但是不能没有尊严。影片全部采用西南官话对白，在富有生活气息的同时增添了不少喜感。近日电影《中国机长》导演刘伟强，监制李锦文，主演张涵予、袁泉，乘坐川航客机，与中国民航英雄机长刘传健、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员从成都飞抵北京。今年5月，被称为民航史奇迹的川航备降事件引发全球关注。中国机长正式改编自英雄机长刘传健的这段真实经历。12月21号，古装喜剧电影《武林怪兽》将于全国公映。导演过《古惑仔》《无间道》等系列的刘伟强，在观众心中与古装喜剧有些风马牛不相及。导演本人对此却表示，自己是被这部作品的新鲜感所吸引。他称要拍出一部不一样的合家欢喜剧。《玩具总动员4》配音演员之一的蒂姆·艾伦近日在节目中透露，基努·里维斯也将参与影片配音。他对于里维斯配音的具体角色保持神秘，只表示是一个极度有个性的玩具。这个玩具跟巴斯光年非常像，但是体积却非常非常小。昨天也是第一部电脑动画《玩具总动员》上映的23周年纪念日，《玩具总动员4》将于2019年6月21号上映。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大左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为您直播的电台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丽。下面这首轻快的歌曲呢，要送给小苗，这周辛苦喽。 大致没吃饭，今天傍晚天气怎么样？是否又忘了带伞？翻过去一个表情看看，假装是幽默感，到底说不说一句晚安？你等到凌晨3点半。算晚，不想只是做你的伙伴。 另一半。点开他的头像看看，问他吃没吃饭，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，明天用不用加班，等到上午十点半，一直喜欢你喜欢你说出口的时候却那么难，隔着屏幕红红的脸蛋，连丘比特也觉得孤单，一直喜欢你喜欢你现在说出来算不算晚，不想只是做你的伙伴，我还想做简单，一行字写不满，删了又删。 喜欢你啊，这件事情真的好美好啊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PDL Banana， 要送给他的徐先生。他是昨天的日子说感恩，但由于工作很忙，没有来得及跟身边的好朋友送上祝福。现在呢，我要给徐先生点播一首歌，祝他赶紧好起来，早点回来陪我。 都是我的真心真意，完全为你，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，是否我该值得庆幸，因为是你。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，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星空，这些年因为有你我才觉得温暖，只是你不知道我的存在。这一首歌